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今天本来是周末，可是明天要上班，所以呢我们就不说周末快乐啦。这个再上两天班，我们就会迎来一年一度最令人期待的佳节之一，中秋佳节了。好，首先有一首首发的单曲，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网剧《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意气趁年少》。 新歌抢先听。 江处天光晓，朗朗书声又被唤醒。曲水缓袖竹绕，笔耕不中明月幽影。君子自强不息，一生只争朝夕。人生天地求学路，好远行。蜀山无限，前路踏，须以勤勉为径，千里行，险坡万卷，不惧星云。会有一笔，字字铭心，才叫知己。修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一生独行，趁此日趁此刻光阴，一无是一无心独行。莫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趁此刻趁此刻光阴。我生意我心不行，我等闲我不少年。一夜一夜要独行，多少生人问早，历经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空生命就在于相邀。书生意气趁年少，不负鸿鹄壮志上云霄，要与天共事比朝夕。人生天地求学路，好远行。蜀山无限，前路踏，须以勤勉为径，千里行，险坡万卷，不惧星云。会有一笔，字字铭心，才叫知己。修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一生独行，趁此刻趁此刻光阴，一无心一无心独行。莫负少年，一夜一夜，趁此刻趁此刻光阴，一无身一无心独行。莫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要独行多少生人问早，历经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空生命就在于相邀。书生意气趁年少，不负鸿鹄壮志上云霄，要与天共事比高，且看江山几多娇，当初我辈独领风骚。 新歌抢先听，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新歌 OST 的这首新歌呢是意气趁年少。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电子乐结合民族乐器，营造出了一种新国风的元素风格啊。这是网剧《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的主题曲。中国榜现在已经开始了，各位好，我是麒麟。接下来听到的是18年前金海心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悲伤的秋千》。 需要为自己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把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 旧想法，森德瑞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森德瑞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安慰？森德瑞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

啊 CD 啊等等，这几代人是非常的幸福的，那个时候的音乐是有温度的存在，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唱片的质感啊。现在这个快速迭代的碎片化的时代，都是在网上听几秒钟，不爱听就换下一首歌，所以现在听歌的感觉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都有仪式感的啊。我家里有10000多张唱片，我觉得以后我退休了，我要开一家唱片咖啡馆啊。 孤独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慢慢的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地清晰，反复播映。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19年前，迪克牛仔的一首歌曲叫做《30000英尺》。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由麒麟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回到2008年，在那一年的9月17号呢，莫艳琳推出一张我觉得蛮特别的专辑，里面有新歌，有翻唱，有现场，还有 demo 等等，林林总总有17个 track。 他将这张专辑以宅情歌来命名啊，适合在家里宅着来听的情歌。我们来听爱一点。 风吹动窗，吹动夜深巷，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的竹竿之角，坑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迎着烛光这烛夜更长，风轻轻穿过 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王源，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我的名字是哪哪。 第39位曹勋宾，亲爱的远行。 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 第38位尤长靖，署名。 你擦肩而过，你哪来几句耳语。 第37位郭靖，那年的字里行间。 那年的字里行间，想念变成夏天。 第36位熊猫糖， The One。 第35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 第34位李霄云，你呀我呀。

八年前的今天呢，推出了这张专辑模特哈，让大家认识了这么一个音乐的全才。我们大家开玩笑说呢，想要在李荣浩身上，就是如果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想要赚到他的钱的话，真的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这词曲唱编录制啊，后期的缩混等等，所有的包括很多的乐器的演奏啊等等，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在2014年的今天9月17号，当时是暌违歌坛十年之后进行了重组，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一支老牌摇滚乐队零点乐队的这张重生的专辑，叫做《多么爱你你知道吗》。零点乐队呢，从1989年啊成立到现在，大家可以来算算看哈，他们经历了有多少风风雨雨啊。多么爱你，来自零点乐队。 七年前老牌的零零乐队呢重组出发，带来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多么爱你你知道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标题的主打歌曲多么爱你呀、啊、那接下来我们去到九十年代吧。说到这个九十年代的摇滚乐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众多的惊喜啊，包括非常成功的魔岩三杰这个企划啊，94年登上红磡体育馆，看作是中国摇滚乐的一大盛事。来听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是 听到这首歌呢是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马上将要听到的是同样出自94年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啊，王菲胡思乱想专辑当中由王菲填词，窦唯王菲谱曲，窦唯编曲的誓言。 1994年，王静文改回本名王菲，推出了这张专辑叫做《胡思乱想》，这是王菲呢正式脱离王静文时期的第一张唱片哈。十首歌曲有九首是粤语歌曲，唯一的一首普通话的歌就是刚刚播放给大家的《誓言》，也是王菲第三次动笔作词，并且搭档窦唯来作曲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2014年的今天呢，这位哈，他推出了卡西莫多的礼物专辑，我们来听华晨宇《微光》。 我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只要问问内心的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让你拥有灿烂的风

新歌抢先听，送给大家的首发单曲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意气趁年少》。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梁静茹最新的 EP《时光随想三日思》当中的一首更快的歌曲哈。本周 Top 40的新歌叫做《今天半永久》，是处在中间节奏的，那这首更快的我们大家来听听看，叫《明天双人舞》。 哎，快点别浪费，月亮不会后退，选一天可一月，是敷衍或终点，另一位的空缺，无不的抽出女巫，你肯定不美，今夜与其纠结她的笑脸day and night，哪里有鬼洞是现在。 我觉得在梁静茹的歌曲当中能够跟着一起跳舞的真的不多啊。我们听到这是她的新歌《明天双人舞》。说到这个新的 EP 叫做《时光随想三日思》，是分为昨天、今天跟明天，与之相对应，歌曲的节奏也是由慢到快的啊，这是一种设计啊。接下来我们要听旅行团乐队2017年《永远都会在》专辑当中收录的《下图阳光》，之后呢还有汪峰的《英雄》，两首歌都不约而同用到了同一段的旋律，来听一下。 阳光灿烂，我们出去走走，路灯在你左右，脱掉鞋子我们出去走走，雨声停下来，地球这边的事我不明白，一切自由安排，地球那边的事我很期待，今天未到来，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你在发呆，听你说，听你说，不愿那天就要来的重逢， 深眼睛的时候，望着那灿烂的夜空，都会感到那里充满了太多的梦想。告诉自己，生命就像一张，就像一张比赛，不争取就一定会。失败，不愿再等待，我不会再失败。 听到了旅行团乐队的西雅图阳光跟汪峰的英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首歌曲在歌曲的一开始的部分呢，首先略同用到了 You Belong to Me 这首经典的欧美老歌，你注意到了没有？ See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ght, Watch the sunrise from a tropic high, Just remember darlingYou belong to me.

15位徐子蔚《北极的企鹅》。 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 第14位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第13位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第12位张杰，看啊看。 看啊看这人潮，唯有你会让我手舞足蹈。 第11位水木年华，坦白书。 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心中的软弱。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但欠你的我不能给，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歌呢，是超低音的翻唱哈，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啊。那么翻唱者是春日玫瑰乐队，在音乐企划恋恋记事簿当中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翻唱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翻唱，这是在2004年黄小琥的 The Voice 系列当中翻唱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 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我们听到这是黄小琥的翻唱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原曲呢是1990年滚石唱片所发行的黄品源的男配角新生当中的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黄品源本人作词作曲和编曲的，是整个90年代卡拉 OK 厅里面绝对热门的超级卡拉 OK 金曲啊。那接下来继续去到90年代来听1994年尤克里林捍卫爱情专辑当中的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啊，林志炫的混声唱法让副歌部分通透又明亮，我觉得是一首就算唱不上去也忍不住要跟着唱的经典老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啊？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 点点，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当我看尽潮起潮落，说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失去你，赢了一切却依然如此冷清。 尤克里林1994年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亲爱的，你躲在哪？ 我们听到这是单依纯翻唱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啊，这是他的录音室的版本。去年在中国好声音的比赛的时候呢，这成为他最后夺冠的至关重要的一首竞演竞赛曲目啊。我是麒麟，在北京要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继续上班，所以呢，我就不说周末快乐了。过两天要过中秋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听跟这个季节有关系的一首歌曲，这是 Gigi 梁咏琪在上个月里推出的一首全新的粤语单曲《秋色》哈。那么听说他接下来要暂别歌坛休息一段时间，来听一下梁咏琪的《秋色》。再见。 留心长街几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街灯今夜加倍暗，无用再等，几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就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在幸运的角落。